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晴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周明。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Yeah, say a few words about yourself again. My name is Beryl, remember me? Hi, my name is Dennis. 好，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让大家记住我们这两位参与的嘉宾，因为一位是美女，一位是英俊少年啊，给我们带来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冬奥的一些故事。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位 Eddie Edwards 是英国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大家应该说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当这位滑雪运动员回忆起自己在过去的这些经历的时候，他又是怎么看的呢？今天我们就请小陈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Eddie Edwards records Winter Olympics. Eddie the Eagle Edwards was the first person from Great Britain to qualify for the Olympic Games in ski jumping. 对，他是第一人，是吧？ Yeah. 就是在英国参加冬奥会，有资格参加冬奥会的第一人，而且是在这个跳台滑雪。本身他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高山滑雪怎么说来着 ，Dennis？ I'm sorry. Alpine skiing. Yeah, 对 ，Alpine skiing.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你手里一定要有一本《牵手冬奥》这本书，在滑雪这个 unit 这个单元里面，特别给大家介绍了 Alpine skiing， 而跳台滑雪呢是 ski jumping， 跳嘛，是吧？所以大家记不住这个 ski jumping， 你就记得 Edward Eddie Edwards。Sorry, the eagle. 对，所以他在英国也是可谓是家喻户晓了，对吧？那我们看看他后来的状况。 While working as a plasterer back home, Edwards had to cross the Atlantic to train due to the UK's lack of facilities and snow. 你看啊 ，Eddie Edwards， 他还做过这个粉刷工这个工作，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位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thlete， 他不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这样的一位冬奥的选手，但是呢，怎么样，他却漂洋过海 ，cross the Atlantic to train， 不是去坐火车， 不是， 哎，是 train himself， 然后到了其他的国家，在上期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他去美国，因为英国。确实是没有足够的雪或者是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设施让他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真正的滑雪运动员确实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想去滑雪的朋友，你一定要请一个私教，熟悉所有这些设备设施熟悉完了以后呢，你再去上去滑雪。 没错，而且这些设施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 对，安全是第一位 的。我在英国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就是在跟朋友一起去滑雪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就因为可能他的设备不够 professional， 所以导致他受伤。 对，所以滑雪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一定要 professional， 要检查设备，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哪怕是短时间的，但是一定要有专业人士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到了美国去的什么地方呢？ He began ski jumping in Lake Placid, New York, means the home of the 1980 Olympic Winter Games, with borrowed equipment that was much too big for him. 哇，在一开始的时候，看来每一个人哈，每一位英雄都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他到了 Lake Placid 普莱西德湖之后呢，也就是1980年第13届冬奥会的举办地。他是借来的一套设备 borrowed equipment， 那这里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 equipment 是设备或者叫ski gear， right？ Yeah， 对， gear， G E A R， 就是装备的意思，或者是 equipment， 这不是自个儿拥有的，不是自带的，他是借的。但是借的这套装备呢，可能对他不太适合，对吧？结果怎么样？ Too big for him。 对，凑合练吧。 就这么个条件，怎么办呢？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He was fully self-funded, but that wasn't his greatest obstacle. Edwards is very short-sighted and had to wear glasses while competing, which was a problem when they fogged up and blocked his vision completely. 这就涉及到了在具体训练当中的一些困难。虽然他是自费的， 嗯， 对吧 ，Dennis？ Yes. 你将来可能上学也要自费哦。 嗯。 除非你拿到了 scholarship， 我不知道小陈你上学是自费的吗？自费吗 ？Yeah, fully self-funded。 哇，太伟大了！哦，所以我很佩服这个自费的这个朋友。你看，他就通过这个粉刷工哈、啊，给人家刷墙，然后呢，攒下了这个训练费，然后自己去参加，实现这个冬奥的梦想。 同时，也表达了他的 passion。 对，就是因为 passion 在 move him forward、 yeah. 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点梦想，他就要去尝试一下，所以他不管他是刷墙也好，扫地也好，打扫卫生也好，但是我只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这些资助，包括得到这些承认，我都把它放起来以后，是为了我实现最终的那个梦想。 嗯， 但是呢，我们的文章又说 that wasn't his greatest obstacle. Obstacle here meansDifficulty, right? 还不是他最大的困难，还不是他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他自身的条件。其实他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去滑雪，因为什么呢 ？Very short-sighted. Dennis, what short-sighted are you? You are. Yeah. 你们两个是就我没戴眼镜，难怪我哎呀这么 low 呢。可我也得弄副眼镜戴上是吧 ？Short-sighted， 因为他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他高度近视、嗯、对吧 Dennis 你是多少度 200度 哦那还可以还不错所以学习好也要注意保护眼睛嘛 是的 对吧 嗯， And had to wear glasses while competing 看来他不光是200度你想他在比赛的时候都要戴上这个眼镜接下来我们看到给他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Which was a problem when they fogged up and blocked his vision completely 你看看他在跳雪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滑雪的时候一飞起来怎么样他可能呼吸啊还有什么这个空气啊然后一下子就把他那个眼镜啊用这个哈气给遮住了遮住了以后 block his vision 他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往哪落地他也不知道了、 嗯、 而且是 completely 嗯 嗯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盲跳对吧这是我想起前一段时间说俄罗斯的飞行员哈实在是太牛了一般都是盲降那我们这位 Eddie Edwards 是盲跳 完全凭感觉 完全凭感觉 而且那个我觉得他 fogged up 用得很好像 steamed up 我们上次提到的 对都是眼镜罩上的那一层雾我们看看接下来 His unlikely story endeared him to fans at the Calgary 1988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he quickly became a celebrity and even today his name and story remai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1988 Games 哇的确很有意思哈他几乎这是一个不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嗯、所以叫说 his unlikely story、 嗯、 而让人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这怎么可能呢 incredible 但是没想到 endear him to fans at the Calgary、Olympic Winter Games、 yeah. 一下子吸引了很多的马上就吸粉了 对圈粉了、 yeah. 好多人就成为他的铁杆粉丝以至于 all of the world 不光在那个地方全世界都被他所吸引了所以他的名字就永远永远的和这个1988年卡尔加里举行的这个冬奥会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并且他 became a celebrity 嗯， 什么叫 celebrity Dennis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人 yeah a famous person yeah、嗯 其实 Dennis 也是一个 celebrity 说说你自己吧、 I have my own radio station about teaching、other people's English and which I love it so much 对 Dennis 有自己的广播有自己的电台然后也教大家学英文同时最近好像还获得了一个奖项对不对、 Yes 最近呢我是获得了外研社杯全国中小学生英语技能大赛北京赛区的一等奖和前十强 Congratulations yeah, Thank you Celebrity 小有名气啊、 yeah. 在北京要是小名气的话哎，在英国就是大名气好那么接下来有看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he was singled out in a speech by the IOC president, who said, "At these games, some competitors have won gold, some have broken records, and one has even flown like an eagle." 嗯，小陈解释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在闭幕式上，这个 IOC 的 president 他就是把他挑出来这个 Eddie。是为什么他当时就说，在我们这些竞争的选手里面，有的人获得了金牌，有的人破了记录，而有一个人他就是 flown like an eagle， 对，他像鹰一样飞哈。 嗯，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么接下来有看下一段。 At that moment, 100,000 people in the stadium roared, "Eddie, Eddi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ames that an individual athlete had been mentioned in the closing speech. After the 1988 games, Edwards enjoyed the varied career in television and music, and in 2008, he returned to Calgary to help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games. 哇，这是在闭幕式上哈，第一次一个人的名字，一个 individual 的名字被提到，所以在整个这个拥有十万人的这样的一个会场里面，大家同时都听到 ID 这样的一个名字，太令人惊讶了。那接下来在1988年冬奥会之后呢，他成为了一个经常活跃在音乐领域或者是电视领域的这样一位名人。那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他自己还回到了 Calgary 庆祝这次冬奥会20周年的纪念。那大家呢，如果在网上搜一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影片，就叫 Eddie the Eagle，飞鹰艾迪，它是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发行的。那在我们国家呢，是2016年，也就是去年3月18号在中国上映的，就是关于这个艾迪的故事。那么看到在介绍当中说，艾迪描述他是一位追求奥运梦想的高山滑雪选手，实际上他是跳台滑雪嘛。 嗯， 哎，天真无畏，这个艾迪从小就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可是呢，他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少年时代腿部有伤，长大之后视力也相当的糟糕。面对外界常年的质疑和打击，艾迪仍然乐观坚毅，永不言弃。 嗯 ，Never give up， 对吧？ 没错。 接下来，在这部影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休·杰克曼。 Oh, I love him。 他是一个不是另外一个人叫布朗森·皮尔里。布朗森·皮尔里呢，他是一个整日以烟酒为伴的前跳台滑雪冠军。你看，他是一位滑雪冠军，但是呢，他有这个劣质行为，有前科。他技术高超，但是态度不行，被教练扫地出门了。因此呢，自暴自弃了，干什么去了呢？冬天就去铲雪去了，做铲雪工人。所以这在滑雪场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但是他却被艾迪这种执着追逐梦想的一根筋的精神打动，后来成为了艾迪的教练。 嗯。 所以一开始他面对这个艾迪的坚持呢，一开始他是打击他，讽刺他，但是到了最后是支持他。 嗯， 所以你想成功，大家想想，除了你自身的条件之外，同时你还要有一个神一样的队友。 嗯， 对吧？有人支持你。 没错。 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位，他就是这个沃伦夏普，他也是一位滑雪明星，同时也是皮尔里的一个前滑雪教练。因为这个皮尔里呢，他这种桀骜不驯啊，这种不乖呀，他就跟他决裂了。哎，但是呢，当他看到这个艾迪完成奥运会的比赛之后，来到运动员的休息室，对艾迪表示祝贺，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对皮尔里的评价是错误的。 嗯， 所以他也改变了对皮尔里的看法，觉得这是一位桀骜不驯，是吧？竟给我找事儿的这样一个人。没想到他培养这个艾迪成为了一名这个优秀的运动员。 嗯， 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还有一位就是 Janet， 她是艾迪的母亲。在艾迪的滑雪梦想得不到认同的时候，谁也没有看好的情况下，这位母亲却一直在鼓励他，支持他，但是同时也是独自为他担心。当艾迪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他焦急地守候在电视机前，那么可以想象一位母亲的心情。当你什么都看不见，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你想这个母亲的心情，我估计那心可能就跟着他走了。 对， 所以这个艾迪顺利完成比赛之后，他为他鼓掌，为他欢呼，这就是一位母亲，可能他的心也就随着落了，才回到了这个心窝里面。刚才小陈很激动哈，你有听说过这些人物，还是你看过这部电影？ 电影看过那一段，就是提到他的教练， 对，我觉得你，我觉得有很多人就说，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一定有一个就是守护他，然后支持他的妻子。这相对而言，这个也一样，就是每一个运动员背后一定得有一个知道发现他亮点的伯乐，也就是所谓的教练。他内心一定要比运动员更强大，才能够打造这样一个 celebrity。 对，谁都有软弱的时候，谁都有情绪低迷的时候，谁都有放弃的那一刻。但是当有人在旁边鼓励你、支持你的时候，你就可能跨越这个放弃而继续坚持，结果就大不一样。 对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this with us. That's really amazing.那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去看一看这部影片， 嗯， 是吧？我想呢，应该对每一位朋友来说呢，不管你是处在这个性质的高点，是吧，还是一个低谷，都是一种预备，一种准备。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 Dennis 为我们来分享运动员的名言。 You feel the end is not important, you will make you brave the doings. Eric Brown.Eric Brown 是美国的冰壶选手，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感觉到最后并不重要，你的所作所为才会令你勇敢无畏。那么 Eric Brown 呢 is an American curler currently residing in Oakville, Ontario, Canada. She started curling in 1980 and throws right-handed at 15 years old.Brown represente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when curling was a demonstration event. Brown played third on the term, skipped by Lisa Schoenberg, and the team finished fifth. Brown then had a successful junior career,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at six World Junior Curling Championships, winning silver in 1992 and 1993, and bronze in 1993. And it ain't about how hard you hit, it's about how you can get hit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How much you can take and keep moving forward, that is how winner is done.And the progress you have made is not depend on the end. It's depend on how hard you had put during your whole process. 那 Dennis 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吧。 一个人想要成功，不是取决于他有多大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他能承受到巨大力量的同时，还可以继续前行。 那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他是美国冰壶队的选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千手冬啊，里面有 curling 关于冰壶这项运动的一个介绍。 You feel the end is not important. The end is not important. 首先我们的关注点在哪，这位选手他的经验是什么，就是说你感觉那个结果是不重要的，所以你的着眼点不要考虑你比赛的结果，不要考虑你比赛的结果，你尽你的全力就是了。所以接下来我说 You will,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You will make you brave the doings. 这个 doings 实际上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嘛，你一步一个脚印，你的 action, 你的所行，你的所做，这就是你的 doings。 而你所有的这些所做是什么呢，得有一种力量，就是一种勇敢的力量，要求你继续往前行，不断的去练习。所以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使自己去勇敢的去面对你所要遇到的这些困难，并且克服这些困难，直到最后的胜利。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的着眼点应该是我们不要放在结果上，我们要放在脚踏实地的过程当中。但是往往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能够成功呢，因为我们太看重结果了，对吧，我们忧虑过去，我们忧虑未来，就是结果，我们过去没有做好，我们未来可能还做不好，所以我们只有多少精力放在了眼前呢， 活在当下 只有三分之一，所以你三分之一忧虑过去，三分之一担忧未来，担忧明天，那只有三分之一的精力用在你现在所行所做上，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当下，用在眼前所要做的事情上。所以就像刚才小陈所说的，要活在当下，脚踏实地，对吧。以前我也跟 Dennis 谈过 Start small and make a difference， 对，从小事做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就可以了，你就会走向成功，走向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 都所谓滴水穿石。 对，所以不要过分的对结果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想 Dennis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体会？ 嗯，就是不要急于求成，有些事情是细水长流的，不管是从单词的复习还是演讲的复习，都是一点一滴，不可以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这样的结果应该还是令你满意的、 嗯、 即使不是让万人瞩目或者是鲜花盛开或者是被很多人敬仰的，但是我觉得你对这个结果是无怨无悔的、 嗯、 因为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Yes. Yeah, 尽了你自己的力。 OK, time is up. 我不知道两位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体会，分享一下好吧。 让我更明白了活在当下的含义以及它真正的原因，就是你担心太多，就有很多人现在就会说明天和未来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就是因为你现在只有把当下做好了，你才有了基石，你才有了资本才讨论你的未来。 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可能就是求职。 嗯，工作的问题。 嗯，但是我也不想放弃我的梦想。 好，那小陈在你的面前有无数的可能性， Just go for it. Yeah, fulfill your dream, go for it. I'll try my best. 好， Dennis 今天参与节目，第一次参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嗯，通过这次节目我被 Eddie 的精神所打动，然后 Eddie 呢就勇于尝试，勇于去创新。嗯，他的努力和奋斗最后都换来他想要的结果，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个 brave 还有一个坚 strong 这样的人，然后努力去追寻梦想，然后希望大家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嗯，好，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和表达。那么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通过了解冬奥，参与冬季运动，真的从这项运动当中、嗯、从自己和冰雪的这样一个交流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来自自然的力量。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嗯、同时也感谢朋友们收听。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everyone, and see you next time. See ya. Bye bye. Bye. Jesus needs our needs. If we all